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老何呀，有一位朋友自称是个音乐专家，不过老何老觉得这朋友吹牛呢。这不，那回他们在听这个《蓝色多瑙河》的时候，老何呀就想考考这位朋友：“哎，我说音乐专家，现在的这弹的是什么呀？”这个，这音乐专家很不屑回答：“这你都不知道，哼，这钢琴呢。”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其实要说老何呀，也有一项自己擅长的技艺，什么呀？就是乐器演奏。这老何呀是最疼孙子了。特别想把这个技艺教授给欢欢。 乖孙子，咱家平时谁最疼你啊？ 当然是爷爷您了。 你看，你的爸爸妈妈都想教你一点东西，爷爷也不能落后啊。 哎，那您要教我什么呀？ 爷爷精通乐器，想教你弹瑶琴。这可是咱们民族的乐器，欢欢，你知道弹瑶琴要注意什么吗？ 这我不知道。 那就是整洁，弹的时候啊，这手不能是脏的，必须要洗干净才行。 那我要是懒得洗手怎么办呀？哎，要不然我就学那种不爱脏的琴吧。 什么琴是不爱脏的呀？ 钢琴呀，我只弹黑键就行。 嘿哈，这个欢欢怎么能想出这么怪异的点子呢？给爷爷个气的是无话可说了。刚才老何说的这个瑶琴呢，可能您觉得有点陌生，不过您知道吗？那个古曲《高山流水》，哎，当年就是俞伯牙用瑶琴演奏的。相声演员苏文茂曾经说过，有一个人呢，有着非常高超的演奏技艺，但是他却只有一位知音，这怎么回事啊？一块来听听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抚瑶琴。 这个相声嘛，一个段一段内容， 哎，一段有一段的意思， 的确是这样， 不一样。 说相声您说得好啊。 也不行啊，有缺点呢、 啊、朱向臣啊、嗯、朱向臣不单是会说相声 啊， 啊，差不多的您全懂点全会点，可以说是全才啊。 可什么全才啊，我九才，我全才。 朱向臣呢，可以说是个艺术家庭啊，艺术家庭。 我还生得起艺术家庭？ 好，您别客气。 那怎么生起艺术家庭？ 他们家虽然人口不多，您他是从事相声工作， 嗯， 他父亲那是有名的音乐家。 不，您可别这么说呀。 好，那 我们这要是一谈家字，那可了不得了 啊。不不不， 就是爱好音乐。 朱向臣的父亲那可以说是大音乐家。 可还又添个大字。 那对音乐我告诉您，没有不清头的。 哎，反正全包得上来。 那可以说是带弦的就能拉，带眼的就能吹，那可以说是啊， 好是谈不到。 好家伙， 哎， 他父亲啊，喜欢中乐，喜欢西乐，喜欢古乐， 嗯， 最喜欢的就是古乐，就是古老的乐器。 是， 您像什么这个琵琶呀、啊，什么这个古筝啊， 嗯， 瑶琴呢、啊，他父亲最爱， 对， 最爱 是。 抚瑶琴的不多啊， 嗯， 您看弹琵琶有的是，这个抚瑶琴的主现在不多了。很少、 哎、没有几位 的。古人吧，有几位喜好瑶琴的。 都是谁？ 您像那个列国时代的有一个俞伯牙呀。 马鞍山吗？ 哎，子綦听琴吗？ 对， 这个钟子綦偷听啊，俞伯牙嘛在那儿抚琴，抚到这个最悲的时候，琴弦断了，一找一瞧，哦，敢有人偷听，只要是抚琴有人一偷听，这弦就断。 对，这也是有说辞， 是不是？ 哎， 对，他父亲那也是爱好，反正是除去古人以外，就得说他父亲了。他父亲为了爱好瑶琴呢，不在市里头住。 嗯，市里太乱了。 因为这个抚瑶琴的乱了不行。 不行。 好吧，你这个住在马路旁边，电车一出来，叮当五四一响，那没法抚。 劝场这溜您抚瑶琴。 他父亲为了抚瑶琴，搬到八里台子住去。 哎，水上公园。 到那儿找个空地啊， 盖了几间房子， 嗯， 他父亲住那儿，而且除去卧室以外嘛，还有这么一间琴室，这是一个楼，一楼一底， 哎， 楼上专门为父亲用的， 对， 又叫清净楼， 别人也不让上。 他父亲父亲白天不富， 嗯， 白天乱，必须得到夜间， 夜静更深， 夜里他得到12点以后，父亲才有意思。 对， 他父亲问父亲之前呢，先得全身沐浴，净手焚香。 哎，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这不是迷信啊。 不是，这怎么叫迷信呢？ 这是什么？表示对瑶琴的尊重。 哎，对这个乐器的尊重。 就是有一天他父亲正在夜间1点多钟，正在父亲 后半夜 赴这个曲子也飞呀。 什么曲子？ 这个曲子是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这又悲又哀， 最哀的一个曲子。赴到最哀的时候，突然这琴弦嘎巴断了。 是啊， 他父亲倒高兴了。 怎么？ 一定是有人偷听啊，我赴了这么些年琴，没有遇到知音者，我太苦恼了。今天琴弦断了，甭问，准有人偷听。 嗯， 端着灯下楼，到楼下找人，找了半天没人，最后在卧室的窗根底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这怎么多瘆的？ 过去拿灯这么一看，哦，认识，熟人。 哦，认识。 认识 谁呀？ 你妈。 多新鲜呢，老两口子不认识，这不废话吗？ 他妈站在窗根里那正哭呢，哭得难受极了。他爸爸过去问，哎呀，向晨的妈，你为什么哭啊？为什么哭啊？我心里难过。 你家为什么难过呀？ 你为什么难过呀？ 嗯， 我听你的音声我难过。哦，哎呀，这些年我没有发现，至于说你懂音乐，你对瑶琴有研究，是不是啊？这个曲子感动了你，对不对？那倒不是，我倒不懂什么叫音乐，哪叫曲子。 为什么哭？ 我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一个人来。 想起谁来了？ 我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了。 哦，我舅舅。 我一听你这种音声，我想起他来了。我记得他跟你的一样。 哦， 那甭问呐，内兄一定是一位音乐家了。他倒不是音乐家。 他是干嘛的？ 他是弹棉花的。 弹棉花的。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接着收听。为了让欢欢能够有个一技之长，老何家这一家人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了。不过欢欢呀，也有自己的想法，是吧？正让小何教他天文知识呢。 这孩子眼力够尖的啊！你怎么知道爸爸喜爱天文呀？ 因为您常常提起啊。 我以前没和你说过这个呀。 嗯，以前您总是说这个月开销啊是个天文数字，彩票要是中了500万，那钱对我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 这哪是天文呀？哎，不过说真的啊，这爸爸真的是喜爱天文的。你刚懂事的时候，爸爸还带你出去数星星呢。 从小你就开始熏陶我了。 不过就数过那一次。 为什么就一次呀？ 当时你告诉我，天这么黑怎么数得清啊？等明天天亮了，我陪你一起数好不好？ 嗨，原来就这个呀。那会儿我太小了，不懂事，现在我好好学，天黑了再去数星星还不行啊？ 好孩子，这样吧，既然呀你要学天文，那爸爸现在就问你个问题，你说是太阳重要还是月亮重要？ 月亮。 为什么是月亮而不是太阳呢？ 月亮能给黑夜带来光明，而太阳好像没什么用，总是在大白天出来。 你要气死我呀，我看你呀还是没长大。听好了啊，我再问你个问题，不许胡说八道了啊！